好啦，頭先我哋講到咧，就阿湯志堅咧出庭啦，作為一個重要證人咧，就去講翻佢見到嘅嘢啦，嚇耳聞目睹嘅嘢。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辯方律師梗係話嘅質佢啦，就話哇，你好似都好即係係咪幫你個朋友先嚇？點解你會即係咁樣講嘅咧？咁明明咧就係飲得好醉啊嘛，即係都 check 到佢酒精成分㗎啦，都唔少嘅。咁但係不如講下鄭佩君議員啦，嘅議員啊，警員， 警員， 點解要叫佢議員？我覺得個名幾似議員嚟 嘅。繼續唔該。 係啦，咁佢諗，其實佢當時咧出庭自辯啦，不如講下佢又點講啊？ 哇，其實咧嘅佢自辯咧，自辯咗兩日啦。咁第一日係2021年3月17日啊。咁佢首先咧，佢就講翻佢就離開呢個西貢嘅警署啦，去咗呢個東長村就去探 friend。咁然之後探完 friend 之後，就去咗九龍宵夜，咁咧宵夜期間咧有個叫做胡小姐嘅朋友，就係話留低咗個袋，咁就結果咧就需要阿鄭朋友咧就車佢翻去攞翻嗰個袋嘅。咁而當時佢話其實佢去到嗰個 location， 即係去到當時普通道嘅地點嘅時候咧，後邊其實係佢話後邊係有第四架的士響安嘅。咁跟住咧，響咗安冇幾耐之後咧，發覺到前面嗰三架車唔喐咧，咁佢先嗰架的士咧就掉頭已經走咗去啦。咁而當時咧，阿高興咧，咁就即係帶住個盛怒嘅怒氣咧，就即係去到阿鄭生架車，即係除咗拍咗佢道門，即係開門再閂門嗰兩嘢之外咧，亦都係即係對住阿鄭生係大吵大鬧，即係中間嘅有粗口啦。咁而阿鄭生嗰陣時，佢話佢強調佢當時架車係冇響安嘅， 佢自己冇響安， 自己冇響安，即係第一日嘅自 辯，即係另有其人嘅。 即係佢就好強調係因為第四架的士出現咗響安，而導致到佢驚覺到點解前面嗰兩架車同埋兩個人好似冇乜動靜，唔想喐。 咦？咁佢咪好無辜？即係其實佢係揾錯人。 強調呢個係自辯。 係啊，自辯即係佢梗 係即係低温嘅自辯， 梗係講咗呢堆抱自己嘅嘢啦。 咁跟住講翻轉頭啦。咁阿即係當然阿高生又扮佢又揾粗口鬧佢，咁當時個心啊，梗係基本上都唔舒服之餘咧，即係甚至咧，佢就話阿高生嗰陣時咧，除咗扮咗佢左邊車門嘅時候咧，佢有個動作就係阿高生走咗去司機位嗰邊咧，借一隻阿高上用，就喺咁樣撐起佢件衫咁樣扯一扯佢，就話你即刻同我出嚟啊！即當然中間又有粗口嘅，低温嘅自辯就係。 我見你而家就咁演繹，你自己都有啲 興啊，有啲火嚟啊， 有氣啊， 交氣啊嘛， 交氣啊真係。咁啊，大家稱嚟稱去嘅時候，跟住咧就即係可能係鬧咗幾句之後咧，就其實已經有人開槍噶啦喎。咁開槍之前咧，的確咧佢都有話佢有警告過對方嘅， 即係佢即 係你唔好再嚟啦，我真係開槍噶咁樣。 唔係糾正一點就係話。我依家就講 day two 嗰個自辯啦。咁其實阿高生就講咧，當俾人稱咗出架車，即係稱咗兩嘢，佢條氣就唔順啦，佢就落車。咁結果阿鄭生咧，首先咧喺打咗佢四大著四拳喺塊面度，所以點解眼角有傷啦？ 係即係高光打佢， 高光打佢。sorry 啊，高光就打咗喺面度打咗四拳，所以導致佢其中眼角受傷啦。另外有一拳咧就擊中咗佢膊頭，就導致佢膊頭係有些唔脱臼噶。 咁跟住仲咧踩爛佢副太陽眼鏡喎，當時 唔係其實係。其中一拳打甩咗佢個眼鏡，跟住咧打甩咗眼鏡咧，就跟住佢就特登咧就走去嗰個眼鏡面前就揼一腳就揼散佢。 咁都其實你頭先咁樣講都做咗好多個動作喎。 其實係中間發生咗好多事， 好多個動作喎。 跟住阿鄭警員先至話：你唔好再打我啦！你再打我，我就開槍㗎啦！其實中間係咪已經？冇俾人打分開咗而警告啊？定係其實打緊嗰陣時候，即係有出聲話你唔好再揼我啦！我已經即係隻手好袋一邊擋緊，另外一邊已經準備掹住把槍會搞你打你㗎啦嗰啲咁樣。 但係咁喎，佢左手咧就掹住你件衫喎，咁啊右手咧就唔知點樣開咗槍喎。咁當時 即係又會有啲混亂啦，即係當時就係咁樣。 但係當時佢俾人哋 challenge 就話你嘅左手喺人哋嗰個衫嗰度，你又向嗰度開槍，你即係會有機會射到自己嘅手啦。正常人就唔會咁噶喎。 即係咁樣，咁樣點會射到自己嘅手啊？ 唔係，嗱，佢捉住佢件衫， 捉住呢個係。 咁你射佢個胸啊嘛？ 即係我捉住你件衫，咁樣手落嘅右手已經有所準備啦。你唔好再打我啦！你再打我，我開槍㗎。 咁樣係咁打緊啦，係咪？咁 已經打緊，可能佢已經閃嘅嚟緊，唔知跟住可能就係究竟係咪因為咁嘅情況之下，佢講咗嘅警告，跟住就跟手就咁樣掹而瞄，跟住 冇得瞄啦，仲瞄咩啫？ 即係我叫瞄啦。其實已經掹咗出嚟，而家 呢度仲打緊嘅喎，呢度仲係打緊嘅喎。 掹幾槍出嚟啦，可能係俾佢嚇嚇佢， 係啦， 睇佢唔好再攻擊佢。 唔該你，係。 可能咧，佢真係攞支槍出嚟嚇，睇佢睇佢唔好，你唔好再攻擊我。我相信不是走火，應該不是走火。 其實係咯，走火唔容易嘅。 應該走火好難嘅。因為你個槍嗰個如果唔個烹雞咧，個烹雞咧，你唔拉起佢咧，因為如果掹個雞咁打咧，係好大力嘅。 哦， 咁你個嗰個扳機嗰度嗰個撞針要撞落個子彈殼嗰度先得噶嘛？ 即係話你意思即係話，嗱，即係閣下嘅意思所講，即係話咁樣拉開槍就會易啲嘅。 係啦， 如果就咁樣撳住呢個掣嚟開槍，就會用好大力嘅氣力。 嗱，淨話俾你聽啦，係十五磅力。如果彎呢度係十五磅力，呢度彎咗出嚟得五磅力嘅啫。 哦， 拎咗出嚟，就咁样点一点五磅力就可以开到噶啦。 如果掹咗鸡又好容易走火， 因为我研究过支点三八啊嘛。 即系你意思走火嘅话，即系可能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开咗就叫走火啊？ 唔系，即系可能呢个掹鸡掹咗。 嗱，即系佢拎出嚟就跟住一拎出就跟住掹起佢，掹起佢 鸡。走火一掂， 跟住一掂呢度咧五磅力，五磅力一掂呢度就会上去噶啦。 因為就咁掹咧，就要好大力。 係咪呢種係咪嗰種下？因為你哋 well trained 過噶嘛，係咪一種叫下意識動作？就係你掹過，你已經個手已經順手 ，ready 咯 ，ready 曬， 跟住就已經 係啊 ，OK， 因為通常一拎出嚟嘅時候，隻手梗係穿喺裏邊啦，冇理由拎出嚟咁樣。喂，咁你即係我做乜嘢啊？一定係隻手一定一掹出嚟就穿住啊，跟住打你。如果要打你咧，跟住咩就掹你呢度先，因為手指公一掹你呢個雞頭，咁就五磅力，掂一掂，啪啪支槍都響噶啦。係，就係啊，好簡單嘅事。如果要開槍就， 嗯， 但係我哋好驚嘅，怕俾口供嘅，所以我唔敢攞支槍出嚟，假嘅。你佢係一拎出嚟要俾口供噶啦，要 係啊。使用咗拎出嚟， 一拎出嚟即係使用噶啦， 唔係開，係開。你拎出嚟咗，用咗。使用咗俾人睇到咧，你就要 即係你離開咗個槍袋都梗 係冇錯啦。 佢哋想問咧，即係用一個苦魚嘅角度問點佢你拎出嚟，咁人哋點樣知道你係曾經拎？ 好啦，你拎出嚟係咪對住人啊？你冇嚟都出嚟自己玩嘅，玩就冇事啊。 即係俾人 拎出嚟，對住人嗰個人就有權，你就要俾唔係高。要大家要搞清楚你做乜嘢要攞支槍嚟出嚟。 即係內部指引要你自己解釋。 你要自己解釋。 真係學術嘅就係要露鞋。 你一露鞋嘅時候，你自己啲錢都要解釋點解會露鞋嘅啦，係咪？ 高常露鞋？ 你睇下呢啲主持啊，一禮拜五就又開始諗歪心啦， 係咩？講先 嘅，星期三好正經喎， 你明唔明啊？ 我講得幾正經，佢突然間歪心啦，個人。 好啦，咁我哋嗱頭先講到咁上下啦，大家仲有嗰一點咧，嗱，不如你哋即係兩位作為警務人員啦，即係會企翻喺阿同袍呢一個即係角度啦。同唔同情佢，或者覺得應該點判咧？即如果聽埋啲證據嘅話， 阿康生你講先啦。 當時喺呢個庭度啦，你會即係個心態， 即係都好矛盾啊！ 揸住你支嘢， 都好矛盾嘅，因為人係死咗，係生命嚟嘅，但係喺當時嘅情況之下，而係咪真係阿鄭佩？ 坤 他真的是不是受到很大的 威脅 壓力給到他而令至到他不開槍不行、但我相信這個情況之下曹過跟著這個農夫牧師那個手已經是很厲害的了、他眼角那些受傷如果再繼續打下去我相信他的生命都受到威脅的、咁唯一一個方法，佢救自己，佢唔夠佢打啦。唯一一個方法，可能佢掹支槍出嚟，話俾佢知你唔好再嚟啦。再嚟我會開啦。嗱，呢個 point 好緊要啦。咁佢有冇繼續打佢咧？係咪？咁而形成到啊，鄭佩坤佢真係受唔到嗰種壓力，而導致佢要開槍。 或者譬如大家真的認識他們的為人的咁會不會即其實會如果在庭上可能提供這些品格的證明會不會又有些幫助呢 因為其實高剛他本身又即係一身武藝啦，你會即刻感覺到呢個人係一定係好剛烈啊性格嚇，或者喐啲咧就要係動手腳咧，會唔會有個唔好嘅印象咧咁樣？ 我哋自己嚟講咧，我哋嗰時個年代啊，啲龍虎武師咧都有啲背景嘅， 係、 哦、即係嗰啲啊。 黑社會背景，直情講黑社會背景 咧，即係有啲背景啦。咁、 okay. 就佢哋嗰啲， 阿常講嘢唔咁直接㗎。 嗰啲 即係佢第一次上嚟啊嘛， 每一樣嘢都係係好複雜下嘅， 係 係啦。 嗯哼， 以前就係咁樣嘅。係， 所以係咪即係都會比較係難應付啲嗰下？即係可能啊，警員自己本身都有啲虛怯咧，會唔會都即係要咁快就決定，即係做咗呢個決定咧？因為掹槍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啊、 我相信他已經被人打了那麼多錘，他的腦都嗡一嗡一下，眼鏡再跌落地，再被人踩幾腳，他告訴我一個人的理智是有個限度的，如果他極度之挑釁之下，加上他自己的生命是受到好像威脅，不斷一錘錘中下去，他的拳頭好像沙包，不是我這些繡花拳，是這樣的時候，他有槍的時候，我相信他是會保護自己之下，在一我覺得他失控不開槍，因為如果他知道這麼大鑊，他都不會開槍。 是那阿逃避先生就問他為何逃避，他就問我第三輛車的證人給了口供未，剛才其實提過的了，可能就說得太快，沒有，他就是湯志堅。那湯志堅其實他就是說，即他就說到是當時是高剛出手先的，那跟著、即 鄭警員就去拔槍，但他的確是警告過他，而他的口供都偏向是比較保護他自己朋友高剛，就說他都不是很醉啫，當時這樣的，咁呢個大致上係佢口供啦。咁就當然啦，鄭佩君議員警員嘅，佢啊當然係比較個口供全部都係即係係咪啊，都係叫做講自己嘅， 即係都係講翻 自己 係 比較無辜嘅嗰陣時。 同埋佢好強調就話佢真係有警告之餘，同埋先前已經受咗五次嘅重擊，而生命受到很大威脅之下，所以他才要掹槍自衛，即係當然有警告啦。咁但係問題是我睇鄭話個表述裏面咧，其實我想強調有一個空隙時間，就係話究竟阿鄭警員掹槍嘅時候，佢係已經阿高剛係停止咗攻擊啊，仍或 我諗會停止啦嗰下， 定係還是係繼續攻擊啊？而係問題或者係阿鄭警員係有逃走嘅空隙之下，即係譬如可能已經俾人打幾嘢之後，但係仍即係去到即係避開少少，譬如可能係五六個身位之後，跟住就先至掹槍或者即係揸住支煙話你唔好再打我，你再打我真係開槍，即係可能係仲係呢只空隙，唔係我同阿高 Sir 之後我演繹就係一邊俾人嚼緊，但係一邊仲係掹嗰支槍仲喺度 hold 住。手咁樣嗰種咧，因為其實呢一點，我相信呢一點個空間都係好緊要，因為如果唔係話，即係如果係學鄭話齋係即係仲捉住而係俾人打緊而掹槍嘅時候咧，可能係第二個判決噶嘛。但如果係我就講嘅判決就係佢成功逃走咗大概五至六個身位之後作出警告，亦都可能會係第二個判決嚟噶嘛。 係，咁我哋要係時候講個判決咯喎。 係啦， 咁判乜嘢咧？最後？ 咁首先 謀殺成唔成立咧？ 首先講第一次審判先啦。第一次審判當時時嘅法官係梅賢玉嘅。咁當時時陪審團咧個組合咧就係六個都係中國人，六比一判 七個中國人， 係七個中國人係六比一就判謀殺罪名係不成立。 唔係謀殺係全部都話唔成立嘅。 謀殺全部唔成立，但 誤殺就係 誤殺就六比一， 六比一 就判五年。 法官判咗佢五年嘅。 係啦。 點睇咧，阿郭 Sir， 合唔合理咧？呢個判決 都即係都話人已經死咗，咁啊受到你嗰支槍引致到佢死亡，咁但係當時係咪有心殺死佢咧？佢係唔係有心噶嘛？咁變咗構成謀殺咧，謀殺一定有預謀啊嘛。咁所以都好正常係誤殺咯。 係阿 Angel 問我哋咧，阿警員嘅朋友啊，女性朋友有冇口供啊？咁佢就冇乜口供喎。 據知係警員嘅女性朋友同埋阿高剛嘅女性朋友都冇。 唔係高剛，係湯生阿湯。 唔係阿湯太都冇提供口供。 係。 阿鄭警員嘅女性朋友冇提供口供，同埋甚或阿高剛嘅女性朋友都冇任何口供係俾咗出嚟嘅。咁好啦。 第一庭審完誤殺判五年 OK， 咁但係鄭佩坤咧就即係臨原庭之前咧就堅持要上訴，咁好啦，咁喺呢個去到呢個八一年咧，即係同一年咧就即係九月九號啦，就進行呢個上訴庭嘅審訊嘅。咁當時時嗰位法官就應該係外籍啦，歐敬陸係嘛？咁而當時時幫佢辯護嗰位咧好出名嘅李柱明， 哇！而家嘅一個即 係馬天尼 級。神級 即是簡單啲講大律師排行榜係第一位嘅，係啊，即係如果要揾大律師係第一個揾佢先。 好厲害佢。 咁好啦，咁講翻啦，咁當時時阿李柱銘所講嘅理據就話，因為阿鄭佩坤係需要制止阿高剛嘅攻擊，所以先至開槍嘅第一件事。而第二點咧就係話，只係因為阿呢個高剛咧，佢隻手其實係咁嘅。當時時，阿李柱銘就係講話，阿高剛隻手唔係支槍 點啊，即係 唔係嗱，即係你係高剛，我係鄭佩坤，其實你就係咁樣，因為 hold 住咗我支槍， 哦， 而我咧係俾你不斷攻擊之下， 仲喺度一路捉住 hold 住， 我就向後跌，咁樣咧就咁樣就砰， 咁樣 就中咗胸口嘅。好啦，咁阿李柱銘咧當時時就以呢兩個觀點咧去到做呢個辯護嘅，咁結果咧就首先我唔講結果住，首先我亦都講陪審團嘅組合先，陪審團嘅組合咧就都係七個。 重審嘅呢單嘢，重審啊！ 上訴嘅， 重審啊！ 上訴重審啊 ！OK， 係 啦，俾佢再開庭。 咁當時時咧就七個啦，其實只係得一個華人，其他全部組合咧就係菲律賓。 有冇關係咧？其實呢個 嗱，我有理由相信 有咩關係咧？ 第一庭點解會六七個華人？就結果六比一，最後都係判唔曬，因為或多或少，我估啊，真係我估嘅啫。因為話曬阿高剛始終都有一定嘅社會地位，即係一個有社會地位， 因為大家識佢係嘛， 即係大家識啦。咁同埋當時時，你話八零年嗱，我唔好介意得罪講句，兩位警察，即係都可能嗰陣時嘅市民對於警員嘅印象都仲係偏差嘅。 係啊， 直情差到咧，好即係唔當差啊嘛嗰次。 O K， 咁變咗 覺得警權啊，即係高漲。 過大啊！ 即係就算有 I C C 之後，都仍然係未洗得啦呢個印象啦。咁變咗嗰位七位嘅華裔陪審團咧，第一庭審嘅時候，或多或少已經有一個前設，就係話，其實使唔使開槍打瓜佢啊？即係呢樣嗰樣，即係嗰啲思維咧，就即係可能影響到第一庭。就算我唔判你謀殺啦，都點都要有所刑， 有所交代噶嘛， 即係對於呢個社會又好，對演藝界又好，即係當時其實演藝界好大壓力噶嘛，俾單嘢，即係你話阿花姐話齋，阿發哥嗰啲都已經出曬報紙，又有曬聲明嗰啲，覺得唔應該啊，諸如此類噶嘛，係嘛？好啦，講轉頭啦。第二庭的上訴庭的結果是什麼呢？根據這個組合之後呢，即一個華人加即其他六個是菲律賓、印度裔、甚至歐美裔的陪審團之後，結果就是五比二，誤殺罪名都是不成立，當庭釋放。但其實你說當庭啫，但其實鄭警員呢，其實在即扣留期間都有 一年等上訴 啊。 我頭先睇到咧，就依個我哋頭先講漏咗喎。原來咧個庭上咧，即係有拗過咧，就係話阿高剛第一句咧就有少佢怒乜 粗口啦， 跟住咧就即係有辯駁咧，就係話如果你阿鄭佩君咧當時點解你唔係窒翻佢話你做乜去少我怒乜咧？而係佢第一句就講話高剛我識你咁樣，即係佢即係其實呢個控方有拗過咧，就話根本佢咧。自己咧都係有心去引發一個即係大家一個激戰， 即係挑引啦。 係啊，佢唔係一個真係咁受害嘅角色嚟嘅。係嚇，咁啊睇啲聽眾點睇啦嚇。咁有人就話高剛都死咗啦，點講都得死無對證。咁啊 ，Johnny 咧就話阿礦 Sir 個推斷咧比較合理喎，真係有眼光啦。啊，咁咧就係啦，咁上下啦，佢哋都係又話，即係有人就話。即係以前習武咧，就係未學武要先學品德。 係阿葉準或葉問嘅年代都好強調呢樣，即係嗰輩嘅都好強調呢樣嘢。 係咁，始終大千軍一發之間，就好多嘢就唔可以用理性去解釋嘅。咁啊，講下就其實呢一單案最初判咗個結果之後咧，雙方都不滿， 係咪啊？ 即係一方咧就覺得嚇判唔殺， 係咯。 另一方面就點啊？ 話喂，有呢單嘢有乜嚟自衞？有乜嚟判誤殺係咪啊？嗱，即係差人嗰邊 啦。差人嗰邊咧就話唔應該 自衞啊嘛， 誤殺都唔應該咧，應該無罪啦。 但屋企人咧就覺得太輕啦，點可能係誤殺啊？即係高光嘅屋企人啊，就覺得梗係謀殺啦，點會誤殺啊？ 同埋好強調咧，嗰陣時阿高光個太太咧，特登帶埋兩個細路喺美國翻嚟咧，就聽審。 所以你想想最後如果是判了無罪的時候呢，你說高光那邊的家人即其實挺難接受的，又是不是在於他們家人的話，因為最初都起碼誤殺，起碼都誤殺，但你重審之後沒有罪，即他們就會接受不到，起碼就 即引用高爸爸說了一句啦，都說沒有法子啦，生人判無罪的嘛， 生人判無罪什麼意思啊？ 即是生的人去判這件事無罪咯。 嗯哼 ，OK， 咁嗱，我哋頭先就話過呢一單案咧，就有啲靈異之處啦。嚇、啊，原來你未聽過咩？ 我未聽過。 係嘛？嗱，知唔知咧？嗰陣時誒，其實高光咧就係無線嘅電視藝員啦。咁如果大家有誒記得嗰陣時有TVB 呢個 EYT 咧，就有一個叫做《幻海奇情》嘅一個環節噶嘛，啲小故事咧，咩四人歸西嗰啲咧。咁咧就當時咧，呢一個《四人歸西》嘅編劇黎文卓咧，就我朋友嚟嘅。咁嗰時候我都問過佢關於呢一單案咧，原來有啲靈異嘅故仔嘅。咁就係發生咗呢一單案之後咧，佢就有個編劇嚟揾佢嘅。咁啊，究竟裡面係講啲乜咧？不如我哋而家聽一聽啦。阿黎佢即係曾經係同我哋講過做過呢個訪問啦，呢個私訪，我哋聽一聽先。 歡樂今宵嗰陣時有個都幾有趣嘅同埋好受歡迎的一個即係短劇叫做《幻海奇情》每一個禮拜咧就都係拍一個古仔咁樣高光嗰件事發生之後咧，嗰、那個戲係出咗街嘅。就事件發生之後咧，就有個編劇咧真係攞個日本畫嚟話：喂，阿禮，好奇妙嘅一樣嘢就係話咧。拍呢個古仔，佢寫個劇本嘅時候咧，其中一場戲咧，亦都係講啊高光飾演裏面嘅一個角色咧，又亦都係遇到同樣差唔多情節嘅，亦都係遇到一個警察，咁喺一個場合裏面最奇特嘅地方咧，就是、大家都共同講咗一句説話，就係話你咁都開槍，成個戲就最奇妙呢樣嘢啦，因為咧呢句説話就係你咁都開槍。同當時喺現實裏面高光遇到嗰個事件咧，即係呢一段情節呢樣好接近。即係嗰個戲咧，其實就係大部分都唔係講嗰樣嘢嘅，只不過係佢死嗰幕啊，係同樣係講呢樣嘢。好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呢個戲咧係已經拍咗噶啦，其實就個幾月之前已經寫好咗、拍好咗，然之後出咗街之後一段日子。就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呢個編劇先突然間醒起，佢曾經寫過一個咁嘅劇本，有一個咁嘅情節係完全一樣。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玄妙嘅地方啦。更玄妙嘅地方啦，咁就呢位編劇咧就好年青嘅，咁姓石嘅嚇。呢位編劇咧就喺大概冇幾耐啦，咁佢就即係人生裏面就遇到好多麻煩，好多問題。咁當然咧，呢個係選擇啦。如果可能冇呢件事，可能都會係有咁問題發生噶啦，係咪？咁但係防係呢啲咁嘅嘢，大家都互相去聯想噶啦。會唔會係上咗身啊？會唔會係要點點點啊？總之好多呢啲嘢啦。咁的確後來佢係自殺死咗嘅，估計係一年之內左右嘅，係大家好驚訝嘅。點解忽然間自尋短路嘅嘢咧？咁樣即係我哋咁大家個老友都好驚震啊！ 咁大鑊 自殺， 更加邪嘅就係啱啱我見到個在線人數係444啊！ 哦， 大家信唔信呢啲巧合嘅嘢嘅咧？阿礦Sir或者講下，即係對於呢啲巧合嘅嘢，即係相唔相信，或者就係早註定咧？其實呢啲嚇，即係作為警務人員嘅你， 喺我哋喺我自己嚟講咧，我會相信 係。 因為喺我遇過 解釋唔到嘅巧合， 解唔出口。我好似我喺空間裏邊，自己一個空間裏邊有啲乜嘢咧？係，可能有啲味道，係，有啲風，你都唔知㗎，係，係咪？何況嗰啲嘢，係咪？ 咁啊，所以但有都冇所謂嘅，唔需要驚。係 有所謂嘅，我想聽下你嗰啲故仔啊！我哋希望咧， 下次有機會再講啲。 大家、okay. 聽到阿礦上上嚟講故仔好唔好啊？嗱，個個都話好嘅，你聽下，即係群情洶湧啊！真係性情難卻嘅呢啲真係。好啊，咁啊，多謝曬阿礦上啦、高 Sir 啦，同埋齋藤啦，今日咧就同我哋嘅即係完成咗呢個高光嘅離奇嘅命案啦。咁咧就呢度咧要提一提大家咧，就喺我6月13日係咪？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咧。唔係東 say goodbye， 東頭嘅東，東 say goodbye， 暨新書簽名會嘅一個活動啦，大家咧可以報名參加嘅，咁啊最後一個嘅聚會啦。咁啊，如果大家想報名咧，就可以去暨愛迷會 MCFC 嗰度咧望下嗰個 post 嘅，咁啊即場報名啦，咁就啊揾阿炮灰啦，有咩揾炮灰或者揾啊是但啦，捉住佢哋啲 Telma 嗰啲揾就得噶啦，唔好揾我啊！講笑 ，OK， 多謝大家，希望大家踴躍嘅，到時咧嚟捧我哋場啦嚇，見我哋最後一面啦，我猜。OK， 好，多謝曬，拜拜， 拜拜， 拜 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